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87集，萧继同没主动和唐默说这件事，很有可能也是在隐藏部分信息。不过萧继同收集情报的途径有限，知道的肯定不会有洛风城那么多。唐默沉默下来，他开始思索自己知道的所有经历过心跳加速的玩家。至今为止，只有他、傅文铎、柴荣和宁宁，还有阿塔克组织的聂飞，五个人经历过心跳加速事件。洛风城将这一事件命名为黑塔选拔者。正式玩家和偷渡客都一定具有异能，但是经历过心跳加速的人类却不仅仅是正式玩家和偷渡客。柴荣是预备役，但他也经历过心跳加速。黑塔选拔者和黑塔玩家并没有任何直接关系，唐默分析道。洛风城也说过，他研究的那四个黑塔选拔者最终没有一个人活下来，他们都没成为玩家，但只要活下来的选拔者大多非常强大。傅文铎淡淡地说，异能可能和黑塔没有关系，黑塔所做的只是催化作用，每个人的异能都不一样，这种东西或许是人类本身就具有的。那么被黑塔选拔这件事本身也有可能并不是黑塔的意愿，而是这些人有特殊之处。唐默双眼一亮，你是说无论是异能还是心跳加速都和黑塔没有关系，是我们本身就具有的？只是一种可能。傅文铎定定地看着唐默，所以我们这些人之间有什么相似点，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。唐默对这个奇特的想法产生了兴趣，很早以前他就和洛风城研究过，无论是正式玩家、偷渡客还是预备役，其实都具有异能。预备役暂时没有异能，但是在通关黑塔一层后，预备役也会拥有异能，甚至变成为正式玩家。那么每个人类都具有的异能到底是不是黑塔赋予人类的？如果是，黑塔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选择送给人类的异能？唐默的小剑书、傅文铎变身钢铁的能力、傅文生的矿泉水，难道说是因为唐默是图书管理员特别爱看书，傅文铎以前很爱看钢铁侠，傅文生特别爱喝水？唐默把这个古怪的想法憋了回去，还是别问傅文铎有没有看过钢铁侠了，反正肯定不是这个原因。更有可能异能一直隐藏在每个人类的身上，只是被黑塔作为催化剂催发出来了而已。那么心跳加速这件事或许也和黑塔没有直接关系，唐默思索道。首先肯定要排除都是男性这个最基础的说法，宁宁是女人，这条共同点舍去。其次，就绝对理智而言，我和傅文铎应该达到及格线，聂飞也很理智，宁宁符合这个标准，但是柴荣不符合。傅文生在一旁赞同道， 队长是真的蠢。 接下来唐默和傅文铎又列举了很多五人间的相似处，但无论如何他们提出的假设都会被否决，五个人中总有人不符合某条要求。天色渐渐暗下，唐默已经坐到了后座，询问傅文生更多关于宁宁、柴荣的消息，以便找出共同点。一道响亮的喇叭声响起，两个小朋友一起抬起头看向前座。傅文铎解开安全带，挑了挑眉， 到服务站了，休息一下。 唐默转头看向窗外，这才发现天空早已擦黑，寂静的弯月高高悬在半空中。三人下了车，在这个荒废的高速服务站休息。傅文生非常惧怕自家大哥，大概是因为小时候被欺负多了，后来傅文铎又去参军，在家中威望很高，他不大敢和傅文铎亲近。傅文铎淡淡地扫了他一眼，小朋友立即凑着唐默坐下。唐默暗自想到， 我就一点都不可怕了。 傅文生抬头看他， 堂哥，一天不睡没关系，我很好奇你和我哥那次什么怪骑马戏团的事情。 被傅文铎看了一眼，傅文生缩紧脖子小声说， 你们两个人和21个黑塔一层的玩家作对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有那次我们的攻塔游戏，红桃王后的宝石走廊，最后那个老是笑的神经病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我之后想了很久，一直没搞清楚。 所以你能给我说说？唐默心想， 不敢找你哥聊天打扰他休息，倒是很敢来找我。 唐默眼角一抽，不过他今晚也不打算睡，和小朋友说说话也没什么，大家以后就是队友了，这么一个高级奶妈唐默不可能放过。当然在说之前，唐默笑眯眯地说， 把你的手伸出来，我们握着手说。 啊？ 唐默暂时没把自己的异能全部告诉傅文生，只告诉了他一小部分。小朋友乖乖伸出手，唐默拉着他的手开始说起宝石走廊的事情。火鸡蛋的事情没必要告诉他，唐默随便编了个理由糊弄过去。当唐默简单地说完怪奇马戏团的副本后，一个抬头，只见傅文铎靠在一个早餐店的柜台旁，静静地低头看着他们。月光顺着窗户照射下来，高大英俊的男人站在月色的阴影里，看不清表情。唐默微微一愣， 你不去睡？ 傅文铎的视线在两人拉着的手上停住，他扯开话题， 查看到异能了没有？ 还没。 话音落下，唐默的声音停住，他松开握着傅文生的手， 有了。 下一刻，我按在地上，他目光一凛，一团蓝色光球忽然出现在他的掌中。这颗蓝色光球有半个脑袋大，他快速地从唐默的手中逃走。唐默反应极快，伸手一抓，光球被他死死抓在掌心。唐默用力捏碎了这团光球。5秒钟后，唐默的脸色变得丰富起来。傅文铎看到他这副表情，嘴角微微勾起，目光里是打量的意味。傅文生听说唐默能清楚地知道某个人的异能，更是好奇。 唐哥，我的异能是什么？我只知道我每天可以生产出一定数量的水，拥有比较强大的治疗效果，还有其他作用吗？ 唐默摊开掌心，清澈的泉水从他的掌心中流出。别想藏一毛的私房钱异能，除了可以知道别人的异能效果外，还能短时间复制对方异能，当然效果大打折扣。见到唐默使用了这个异能，傅文铎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匕首，对准自己的手掌用力一划。唐默见状一愣，但很快他反应过来，把手凑过去。傅文铎捧了一些他掌心里的泉水，轻轻倒在自己的伤口上，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。傅文铎说， 这种小伤我本身就可以自行愈合，现在痊愈速度大概加速了 20%。 唐默点点头， 我使用后的异能效果只有小伤的 10%。 傅文生又问， 唐哥，我的异能是什么？ 唐默动作顿住，过了半天，他面无表情地看向傅文生，语气平静， 你的异能确实可以生产出大量的拥有治愈效果的水，可以升级，但是我这个异能复制出来的结论并没有那么明显，我只能大概知道你的一部分异能效果。还有你的异能现在是3级，异能都是可以升级的，我曾经见过有人拥有5级的异能。 傅文生也注意到唐默古怪的神色，他思索片刻没有去问，他估计可能是唐默本身的异能出了什么问题，如果是他的异能有问题，唐默不可能隐瞒他。眼见小朋友没有再追问，唐默松了口气，他抬起头见傅文铎正在看他，眉骨挑了挑， 怎么了？你弟弟的异能很有趣。怎么说？我们走着说。 两人默契地离开服务站，找了个空旷的地方。唐默终于将自己刚才从光团里看到的东西说了出来。 异能 水中贵族百岁山，拥有者未知，类型未知，功能生产具有治愈效果的矿泉水，等级三级，限制未知，备注未知。你妹，老子是水中贵族百岁山。 唐默说出那句备注时，脸上没有一点表情，他早已习惯了异能术的吐槽，只是他没想到用这个私房钱异能查看异能，居然也会得到类似的效果。唐默冷静地说， 这个异能确实可以查看别人的异能，还可以复制使用，但是他所查看的信息并不完全。傅文生的异能是蓝色光团，它应该是基因型、维度型和原子型里的一种。 因为异能介绍的残缺，唐默没法确定蓝色到底代表的是哪一种异能。他说， 这几天看看有没有机会，我试试看从小生那里能不能复制到他的异能，确定一下他真正的限制和类型。 傅文铎说， 好，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到北京？最早两天内，最迟四天，不出意外的话。 这个时间还能接受。唐默开始回忆自己好友的家庭住址，地球上线前他只去过北京一次，现在记忆力提升，或许还能记住好友家的位置，只是北京那么大，不知道能不能顺利找到。想了一会儿，唐默转身打算进服务站，一道低沉的声音在他的身后响起， 每个人的异能都会有这么有趣的名字和备注。 唐默的脚步一顿，他的心里突然涌上一个不好的预感，他转过头，果不其然，傅文铎微笑着看他， 你的那个异能在收集到别人的异能时也会有这种备注和名字。 唐默抬起头，神色平静地看着傅文铎，傅文铎也淡笑着看他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，谁也没开口。只要唐默不说，谁也不知道异能书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。他相信，哪怕是让陈珊珊来猜，恐怕也猜不到唐默这么正经的人，他的异能书会是这个样子。唐默淡定地说， 当然没有。 傅文铎张了张嘴准备再说，然而下一秒，一道响亮的滴滴声在他们的头顶上响起，唐默和傅文铎同时抬起头，警惕地看向远处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